般的梦，有没有实现？ 像虚幻的情景，只是那好不容易。

深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

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仙哦。 由北京市总工会牵头，丰台区总工会组织，联合马家铺街道总工会等六个基层单位开办的2018年丰台区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项目已正式启动。221名小学生迎来了他们不一样的假期生活。自2015年开始，暑期托管班暖心工程项目一经运营，就得到了职工们的热烈欢迎，既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现状，又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快乐难忘的暑假。

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。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。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匆匆的星星已烟消云散。 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

直到他哭哭地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他哭哭地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是陈明。 我一样会在这里等着，让你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。